欢迎收睇星期二晚嘅学人沙龙。今晚又会带大家走入呢个建筑世界。我哋今集咧将会由古到今，从大树下讲课，至到未来校园，跨越千年嘅历史，关于教育建筑。今日嘅话题系学府无界。咁介绍下今日主持先啦，有 Manfred 阮文涛、Alan 潘浩伦、Jeff 董正刚同埋我阿 Paul 陈元敬。啊，咁我首先同阿 Manfred 倾先啦。你做好多同教育有关嘅建筑，咁你觉得教育嘅本质你点睇咧？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子善，我哋广大校训啊。我其实咧，唔好话起咗好多学校，即系唔敢啊。不过读咗比人哋多嘅学校，因为我细个就去咗加拿大。咁、我就喺加拿大就读五年级、六年级，我读咗两间学校嘅。 哦， 系，我都两间，系啊，所以即系三间小学吓、哦，三间小学。我对我嚟讲，我好嗰、那个嗰、那个经验好深刻嘅就系、是，当时我哋坐喺地下喺加拿大嘅小学，咁啲凳啲台系梯形嘅。即是他要的就拍埋、不要的时候就拿走就是坐但是直地而坐。咁、这个对我来讲就喺本来我喺圣约室即係好好军训式嘅学校就、去到嗰度真係觉得哇真係脑袋大开。咁、我之后我返到嚟又因为啲中文唔得啊又要去返国际学校咁、一间都好出名嘅汉基咁佢个校舍好靓。我哋其实最大嘅即係我个感受就係、是、其实嗰个物理空间同个同、你点样去吸收知识系真係超级嘅关系。咁、第二就是，因為頭先我哋都討論緊，就係話呢個係個社交嘅場所啦。咁事實上，即係學校，我諗第一個俾我嘅印象就係、耶穌基督啦，釋迦牟尼啦，喺綠野園啦，都係喺棵樹下面咁就講噶啦嘛。咁、孔子都係啦，喺曲阜咁就帶住班弟子就喺邊度都係一個講堂咁，佢會見到太陽，見到日月星辰，見到石嚇咁啊，希臘嘅好多嘅啲 Stoics 啊，即係佢哋啲學者都係會盡量喺個天太陽下去講石，就執到個石就講下，就喺呢度就講下講下 metaphysics 啦啦啦。咁學府本身係個自然嚟，係嚇學府本身係一棵樹嚟嘅，咁亦都。我哋系几时开始画咗个框框俾自己咧？咁我哋可以即慢慢倾下呢、呢个议题。但系我始终觉得而家好难翻去啦，因为我哋要顾及嘅唔系净系知识，仲系安全啦，同埋社交啦，同埋我哋要有一啲纪律啦。咁亦都喺都坦白讲，我认为系喺一次大战嘅前后开始。亦都係工業革命冒起嘅時候咧，我哋將教育呢樣嘢同嗰個生產掛鈎咗。咁其實生產兩批人啫、女仔唔計啊，嗰陣時係男仔啫、一個就係軍事、一個就係工廠咁、你真真正正係有個，如果你係上流社會，你有個 barrenness 嚇、你有個私教嘅，你喺屋企讀嘅嚇，你唔會出去同人讀書。咁當然都伊頓公學啊，有 Harrods 咁樣都有學校嘅。但係我諗真真正正將嗰個框框變得係好 rigid 嘅時候，即係亦都喺我喺外國啦。咁你有巴黎大學啦，第一間大學啦，咁、第二就我另一間母校啦，咁就即係牛津啦，之後到劍橋啊咁樣，佢都係一個其實都係一間寺廟嘅一個、一個 footprint 嚇、去或者一間 castle 嘅 footprint 去冇話真係為咗大家坐喺度聽知識去 design 嘅嚇，咁呢、這個進程我都覺得幾即係我都想做下研究，不過我就覺得最理想嘅一樖，梗係喺個大自然度啦。你唔知你點睇？ 即係教育都係知識傳授啦。咁其實 Jeff， 你覺得即係教育同埋建築嗰個關係係 嗱？我自己覺得咧，我自己覺得啊，其實建築咧會係第三個老師嚟嘅。 係、這個係 係啊，因為好奇怪啦。孔子個年代就我哋講緊啦，嗰啲私塾啊。一張先生台，一群學生就睇住個老師。咁、其實類似嘅模式咧，係去到今日嘅。 咁 work 定唔 work 咧？咁啊，见仁见智啦，吓，见仁见智啦。咁由好多年前，即系五十年代，天台屋做教室，到跟住屋村，到跟住就有教会办学校啦，好多间啦，其实好多出名的学校嗰阵时都系由教会去办啦。咁其实嗰个模式咧，嚟到今日咧。好多都冇咩點變過嘅，對我嚟講，都係好似先生坐喺中間，學生坐喺下面一張張台就對住佢哋。咁當然啦，其實類似嘅教學模式咧，喺香港近年有好多嘅衝擊嘅，譬如好多國際學校出咗嚟啦，甚至係有啲係英國嘅學校過嚟香港開即係學校啦。咁佢哋嘅教學模式係已經有啲好唔同，即係。会唔会坐定一个班房呢？又唔会㗎喎。会唔会有唔同嘅地方俾佢哋啲学生去倾偈呢 ,relax 呢、甚至去 study 呢，啲台系咪摆好晒同埋个位置呢？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其实值得我哋做建筑师去做一个学校之前呢去探讨。我最近呢就有机会去接触一个学校嘅更新嘅改建工程。咁嗰个技师呢好得意，佢话呢佢做每一样嘢之前咧，其实佢哋系同学生同埋先生系有个 public engagement， 即系会问你，喂，你中意啲咩啊？第时或者你而家觉得呢啲 provision 系点样啊？你攞咗呢个先至系真真正正嘅 user requirement， 就唔系话有六间班房、32张台、老师喺边度，就唔系呢啲嘢咯。咁我觉得呢个可能系值得。即係做教育嘅建築師去參考喎，我覺得係。你做嘅嘢係咪真係啱啲小朋友呢？咁我有一次好得意，因為我間唔中咧都會幫一間國際學校咧去講 architecture， 即係類人子弟啦。有啲人講仲叫人讀建築唔好啦啩咁。咁但係就冇嘢啦，因為我只係識建築，咪去講下啦。好得意嗰間學校咧，其實國際學校，佢啲學生係比較 outspoken。嗱，依樣嘢我就唔知道真係個教育制度係咁啊，定係真係佢哋見到嗰個學校比較開放，佢哋有啲唔同嘅表現咧。依個係值得我哋即係做建築師去考。但係好得意一樣嘢就係咧，我哋去到咁咧就有個學生嘅 representative 嚟見我哋，跟住帶我哋四位去行下。跟住一邊行咧，佢一邊話：依間學校，哎呀，好唔中意。咁但係我哋覺得咧，依間嘢其實全新嘅學校嚟，我諗佢開咗五六年啦，攞個獎嘅。哇！我哋入到去，哇，好開放嘅空間，哇，好靚啊，好多 architectural feature。依度有 terrace， 嗰度有 terrace。咁但係學生就話咧：我哋一落大雨，一打大風咧，我哋由依個 block 去嗰個 block 咧，係去唔到嘅，因為事實上咧，嗰個係個 wind tunnel 嚟嘅，一有風咧。你就根本就成身濕晒先過到去，同埋咧，佢又話，佢又識講喎，好得意。佢話嗱，去到呢條走廊，行出去出面個 terrace， 兩埲牆黑咪掹都冇嘢，係咪應該即係做得好啲咧？咁嗱，咁呢類型嘅嘢，其實我覺得可能唔係淨係國際學校。如果你真係有心去建築師，有心去做好一個學校，去。令到嗰個第三個老師係可以即係發光發熱嘅話咧，其實開頭咧，我覺得係應該同啲學生同埋啲老師去有一個即係好詳細嘅 engagement 咯。 咁同埋都幾好喎，我聽你講啲學生本身都幾有呢個 critical thinking。 你係即師啫，佢又 唔係啊！我依個第二次聽，因為我兩年我落去過三年，近呢兩年都係有一個人帶我哋去四圍行啦，都係講同樣嘅嘢，都係講同樣嘅嘢。 好啊。Alan， 咁你又点睇 啊？我其实学生大家都一定做过啦。咁其实大家用学校嘅时候冇谂过个设计师点设计噶嘛？我相信啲学生，尤其是小朋友，一定有佢自己嘅嗰个创造力嘅 creativity， 点样用佢啲空间？尽管佢系一个好 standard 四四方嘅班房， 我觉得未必个个学校系俾嗰啲学生有嗰个 creativity。 呢个系小朋友喺佢个使用嘅时候咧，佢会自己有啲 creativity 嘅。我相信呢方面咧，当然你。就鋪翻多啲唔同嘅變化俾佢，梗係再好啲啦。咁但係我覺得你睇翻調轉頭，即係香港可能過去呢可能四五十年，好多都係啲標準學校設計。咁你話香港嘅穿出嚟嘅人同世界比較係咪古板啲咧？又未必係嘅。呢個未必係嘅。咁我相信 嗰、那個隨住時代進步咧，好多嘢係例如科技，可能依家有 AI， 將來個學校又再唔同啲都唔一定。咁但係我哋點樣去睇學校？好多時就係、是、因為嗰個教學嘅模式係一對四十，咁就、那個班房就咁樣噶啦。咁但係佢哋學班房外嘅空間，反而我覺得係再重要啲嘅，喺嗰度就接收信息。在出面在走廊在個操場在球場那些就真的同學之間怎樣去互相去學習怎樣揣摩人際關係怎樣被人去蝦的時候我懂得去 handle 去反抗什麼都好這些真的那個教育上面除了我去學一些很 hardcore 知識之外呢怎樣去跟其他人社交各方面我覺得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個空間其實多樣性另一樣就是怎樣去給一個不同的位置給他們去做一些不同的一些生活上面的所需那個是學校都很重要的 同意同意 即這個我想是除了你說那個空間本身我想跟教學模式都有些關係即是可能是譬如說國際學校可能他自細就是啲老師比較鼓勵他多些講嘢咁樣咁可能本地學校呢就他未必講出嚟啫喎，但其實佢可能都有諗法嘅喎，對間學校，即係譬如話 Alan 所講，雖然間個學校空間係有限或者好標準化，咁但係咧有啲可能佢唔係特登 design 嚟俾你玩嘅地方，佢又會諗辦法可以攞啲地方嚟玩，個樓梯又玩一餐，咁走廊又玩一餐，咁呢個就係兩種唔同嘅模式嘅發展啊。 唔係我哋即係而家內地啦，其實就呢方面行得好前。我哋一陣可以探到多啲，即係但係個當然你大家 curriculum 一樣噶啦，都係即係一個。但係點解佢哋會個你個第三老師會比較活潑啲咧？喺大陸嚇，我呢個係我哋可以即係一陣大家深究啲，好有意思呢個。 不過我諗大家講得好啱，即係話學校除咗係知識傳授之外咧，其實本身都係一個社會嚟嘅， 係啊， 即係其實多元學習嘅裏面係，咁我哋可以喺下一節翻嚟再傾多啲教育同建築嘅關係。 好。 歡迎大家翻嚟呢個學人沙龍，我哋繼續談論呢個學府無界。上一節我哋講到就係教育同建築個關係，咁我相信內地又好，國際上都有好多好有趣嘅例子可以俾我哋參考啊。Manfred 有冇啲好例子可以分享一下？ 即係深圳起應該喺六七年前，規劃局就出咗一個叫做8+1。嘅一個計劃我都冇記得點叫八加啦九啫總之就係揾好多啲設計師去負責設計唔同嘅新嘅學校咁變咗就即係百花齊放啦因為大家個嗰、那個 project brief 都差唔多噶啦，因為你個人數啊嗰啲嘢都一樣，咁但係你都要想發揮噶嘛。咁啊真係做到好多好有意思嘅建築，例如紅嶺中學啦，呢個何建祥建築師做好勁嘅。咁啊何建祥都做咗間叫明德學院啦，又係好靚嚇，即係同自然遊合嘅，好犀利。咁啊亦都出咗好多一啲叫做組裝式嘅建築啦。有啲就係 MIC 嗰類， 係係咪有啲Alan 可以講下啲攞國際大獎啦 ，WEF 啦，都係內地出嚟嘅，係呢個計劃出嚟。咁呢個係個政府嘅計劃。 咁 佢哋冇 budget 嘅咩？佢哋 有 budget 噶， 有 budget 嘅都可以做到咁精彩嘅嘢。 而家就前海就做緊一個用兩間啦，係要叫做用 AP 我哋 Office Person 嘅方法去起嘅。咁啊 ，Rocco 做一間啦 ，Frankie 又做一間咁，咁又係攞啲 MIC 嘅方法去做。咁變咗政府嘅干預就對即係個收放啊係絕對影響到嗰個結果 嘅。哦 ，definitely。 咁建築師亦都會影響結果啦嚇，因為建築師即係佢嗰個創意係真係有幫助㗎嘛嚇。咁第二啲案例我就覺得有意思嘅就係譬如日本啦日本我都好有幸啱參加咗個即係學校嘅峰會啊咁同嗰個日比野 日比野嘅一個，即係喺日本一個好出名喺幼稚園嘅一個公司，做咗56年，600间學校，佢哋好多學校都係一啲村度嘅幼稚園，就真係同個社區一起去共創的，有些就他獨裁一些，他做了之後他都會家長會參與那個案例。那我們自己又跟一間內地的建築師事務所立方就做了一個方法論，少少的方法論，就是我們叫馬賽克，即係點咧？即係你將一個建築就將佢拆曬格仔先，但係就唔好填，因為佢每年有個 budget 噶嘛，你佢唔可以，你唔好填佢，係啦。你到一年佢有少少 budget 咧，就加啲。啊，呢個家長咧，佢中意個大家都可以有蘿蔔有紅蘿蔔食，佢就喺度種樖落紅蘿蔔。啊，我屋企有隻貓，我就擺喺佢度。咁佢慢慢好似就會野蠻生長啦。咁呢種互動啊，空間同嗰個學校個 community 互動就變咗一種好美麗嘅狀態， 好另類嘅教學， 係啊，呢個另類。咁變咗，即係你睇下，都係因為政府佢有放收收放放嚇，佢有收嘅時候嘅，佢都有放嘅時候，就孕育到好多呢啲咁嘅小機會。咁日本佢就行另一條路，佢就會同個社區嚇就去合作啦咁樣。咁我就覺得即係呢兩個案例近年啦，我會覺得係令到即係香港內地啲學校或者日本啲學校咁都係靚到不得了， 即係鼓勵多啲。 你哋有冇啲咩案例可以說？ 頭先啱啱提過話有個大獎嘅都係內地嘅建築，其實我諗近年啲內地嘅設計其實都已經行到前。頭先講嗰個例子其實喺寧波，佢嗰個做法其實頭先你講留翻啲空間將來發展啦，佢又有少少調翻轉嘅，佢就係本身已經係凌空噶啦，佢係一個好似floating forest 一個森林咁樣嘅學校，每間房咧其實係有機咁樣博埋。是 random 嘅，即係個班房喺呢度，實驗室就喺隔離，中間有條走廊係 open 嘅，咁一個大框框住成間學校。咁呢個其實我諗嗰個做法好大家睇落去眼前一亮嘅，即係點解可以重新一個演繹個學校咁嘅概念咧？其實好翻頭先最開頭就講，大家喺一棵樹下面去學習啫嘛。咁所以成間學校其實一個森林嚟嘅，所有嘢其實有機點樣喺建築上面有機去演繹呢個概念咧？除咗我種棵樹之外，可能就係頭先講我哋嗰個空間係有少少隨意嘅，有啲可以生長嘅，有啲可以加可以減嘅。隨住佢哋用嘅時候，點樣去變化嘢，嗰個係一個好好嘅方式，點樣去令到嗰啲學生啊呢、這個地方係我隨住一齊成長嘅一個空間。咁其實我做設計，大家喺讀書嘅時候一定 design 個學校啦。咁講到學，即係喺大學嘅時候，我諗反而大學嘅建築學建築嘅空間，我諗都係一個好嘅討論嘅題目嚟嘅。有一個我哋讀書其實老師都會講，可能大家去睇過就係哈佛GSC， 即係佢哋碩士嗰個設計學院 研究生嚇， 係啦，嗰研究生嗰度。咁其實佢好似成個梯級咁樣嘅佈局啦，咁係 玻璃盒， 低年班就係喺下一層，跟住有一年就上去就過一級。咁其實成個空間就係可能當時喺50、60年代設計嘅時候就係比較新的概念啦，我哋點樣喺學習空間嘅應用，就係喺我哋學建築嘅時候，已經係 understand 去明白點樣去令到嗰個空間有交流咧，空間感點樣喺學習裏面創造咧？呢個我諗呢個係幾經典。當然隨住時代進步，好多新嘅建築學院又有唔同嘅演繹方式。咁但係可能老師有時講翻就係話，喂，好似又唔係幾好喎，高年班嘅學生咧。睇住下面，喂，你哋做嘢啦，我喺呢个楼上啦，咁有少少咁样嘅演绎方式，咁但系都系一个有趣嘅例子嚟嘅。 不过你讲开呢个例子，我又谂起，即系因为之前我自己喺一间即系专上院校度工作啦，咁亦都参与即系要起一栋新大楼，又俾个咩？咁我自己细个读建筑都系习惯咗，梗系一人一张台，又自己可以做啲图啊咩剩喺度。咁就如果你要做电脑，就先至去电脑房画嘅啫。咁但系喺现代起一个咁样嘅，即系俾一个建筑学系啦，或者系远景建筑学系啦，咁就有呢个咁嘅 challenge 啦，就话点解 仲要一個咁大嘅 studio 俾你哋啲學生？我唔係大部分都已經 digitize 個個係用電腦嘅咩？即係咁係咪可以少啲呢啲空間啊？咁所以當時就係一個咁嘅大討論，就係我哋教得嗰班嘅又翻唔上一年期㗎啦，就自己個經驗梗係全部都係咁樣做，我哋咁樣大就覺得唔得喎，一定要 studio， 嗰係文化嚟喎。咁但係當你問到咁點解要呢個文化咧？咁我哋就唔可以唔諗啦。咁我哋就發覺其實都唔係淨係工作嘅嗰個地方。除了即係可以喺度做功課啫，其實嗰個地方我哋最多時間就係同人哋係啦，就係夜媽媽喺度咧就傾偈，跟住睇下你嗰份又點嘅樣，你嗰份又點嘅樣。原來係通過咁樣學習，有陣時仲多過係老師教添啊！其實你喺身邊同 埋老師都未必係教啊，佢只不過係同你傾，佢 inspire 傾兩句，跟住就走啦。 所以嗰個交流係非常之重要，對於教即係建築教育嚟講。 系啊，系啊。 但我调翻转，我觉得你做警官，你应该同个自然交流嘅，系嘛？你应该间学校应该喺个原野里边嘅，即系等于我哋读建筑嘅都知道University of Virginia 啦，就系 Thomas Jefferson， 即系一个总统下设计嘅。咁佢就系即系而家好多啲内地又好，世界又好一啲学校嘅。藍本例如金陵女子大學啦，清華啦，他們都是 MIT 啦，都是一個中軸咁樣兩旁嚇啲學校喺度，咁有個 rotunda 喺中間，中班的 landscape 嚟嘅，咁變咗你一落咗堂就嘟嘟嘟咁就落翻去個 landscape 度，咁咁變咗嗰個自然就成為咗嗰個班房嘅一個 extension 咯。咁呢啲語境啊嚇，呢語境即係我覺得你一個小朋友嘅成長係啲片段嚟㗎，如果你冇咗呢啲語境呢啲片段嘅載體，咁你個青春咪唔會咁豐富啦。但係當然我哋好功能主義嘅，即係我哋成日覺得啊，即係讀書就應該為咗求學就是求分數咁啊，你要入到牛津最好啦，咁樣哈佛仲好咁啊，咁即係我諗呢個係亦都阻住咗我哋而家諗構思學校嗰個狀態，因為我哋個task 都係要佢哋嚇，即係學業進步嘛嚇，唔係智慧大開啊嘛，所以就我哋而家有局限，我覺得學校嗰個似嘅，不過你哋點睇？ 阿 Jeff 你 唔係，我覺得咧嗱，回應翻正話，你話 studio 嗰個係咪真係需要啦？我覺得係，因為講真，除非你第時出去都係翻起屋，全部 work from home 嘅啫，如果唔係你都要翻公司同人去即係有 dialogue， 你要 present 俾你老細。你要去可能同個 client 要傾嘢，咁嗰啲如果你全部都係 Zoom 嘅，咁你帶唔到嗰個人嗰個思維出嚟，所以即係又係正話講嗰句，其實學校係第三個老師嚟，即係如果你連最基本嘅 interaction 都冇 provide 到嘅話咧，其實你缺乏咗你劈咁去一啲嘢走，咁你話哦係咪要咁大就另外一樣嘢，係咪哦係咪唔可以四班？rotate 嚟你用我四個 studio 變成一個 studio 咁，呢啲要睇，但問題就係，我覺得嗰個 mingling， 正話你都提到啦，其實好多時啲嘢係大家同我傾下傾出嚟，即係等於你令我諗翻起就係、是，譬如 Covid 嘅年代，啲學生全部係 Zoom 嘅，哇！你係咪真係 Zoom 緊咧？你做緊啲嘢係咪你 get 到咧？你有時有啲嘢係即係個先生同個學生嗰個 dialogue 咧。或者學生同學生之間嘅 dialogue 係斷咗， 係 斷 咗。 咁我覺得依樣嘢，你問我咧，我覺得係一個缺失嚟。講翻轉頭， 其實某程度，我覺得喺今時今日社會咧，嗰個交流啊，或者同人哋點樣表達自己嗰個設計係同嗰個 production 係同樣重要，即係 if not more important， 可能仲緊要。 係啊，你點樣 convey 個 message 俾人哋？ 不過你講到去即係。建築教育咧，我覺得可以 touch on 多少少就係、是，即係可能大家都深刻教過學生。咁其實電腦化都好，我覺得砌實體嘅模型，同埋圖紙 print 出嚟，你先感受到嗰種比例。你係個空間，你冇可能俾一比一嘅屋出嚟做功課噶嘛，永遠都係做個細啲嘅嚟到交功課，嚟到去方便去討論嗰、那個空間感。你喺電腦你係其實會 loss 嘅。所以我不是想要特登霸大啲个建筑系，但是我要铺张图纸，我要放模型，我去 presentation， 呢啲系仲系一个好三维空间嘅嘢，除非我将来做电脑嘅 graphic 3D 嘅嘢嘅啫，否则我将来系起楼起一个空间，起城市，我教育必须要去做到呢个咁样空间感出嚟，咁所以我谂唔好怪 我哋建築係越擺掛大啲空間。 但係呢個做第三級力咧，即係你起模型係睇下佢起唔起到，或者我哋個 刀磚頭會唔會跌落嚟？ 即係呢個，不過我哋講翻博雅教育啦，普通教啦，即係我哋。 唔係，不過另外正話一樣嘢回應翻你就係、是、嗱，好多時咧，學校就係想 train 一啲學生入哈佛啊，入 Cambridge 啊，入 Hong Kong U 啊依啲學校，但係佢哋未必。有考慮到依個學生係唔係入依啲大學嘅材料咧？ 可能佢係運動員啊， 係啊，可能佢真係運動員嘅喎，音樂家嚟嘅喎，咁你點啊？ 哲學家 即係你就即係我識得有啲朋友就係屋企好想去入大學啊，攞咗個 degree 啊，咁佢真係聽曬即係屋企人話，咁佢攞曬所有 degree 翻嚟之後咧，跟住就所有嘢唔做，追求音樂。 哦， 咁依樣嘢倒翻轉頭，令我諗。喂，你早幾年俾佢去 pursue， 可能佢仲好㗎喎。但係好多時就係個教育嘅制度係只係一條直線嘅啫。中間就冇 一個目標。 係啦，嗱，Harvard、Hong Kong U、劍橋，冇其他 alternative 俾到咯。咁依樣嘢係倒翻轉頭，嗱，我唔知係咪可以喺建築設計嗰度， 絕對係，絕對係 可以俾到一啲。諗法俾學校或者教育， 其實呢個講法就係以前都有講德國，譬如德國模式就係話要有職專，係佢哋最早講。其實一亞洲區好多地方都 而家大陸都可以 有職專，係啊。 大陸係點㗎？大陸 就嚟做 diploma in 即係工科碩士咯。 而嗰個其實成個校園設計係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呢個課題又好有趣。不過呢一節時間差唔多，我哋可以下一節翻嚟再講。 好啊。 欢迎大家翻嚟学人沙龙，咁我哋继续讲呢个学府无界。嗱，咁头先个字我哋又讲咗好多啲国际啊或者内地啊嘅例子啦。咁香港嘅教育或者校园嗰个发展又系点咧？咁啊， 好得意啊！我自己即系好即系唔介意我抢位讲，因为嗱，首先好细个嗰阵时候就即系父母有讲到天台嗰啲啦，咁但我冇机会去接触过呢啲。唯有係即係睇葉問嗰陣時候，發覺喺上面練功。咁但係咧，倒翻轉頭，我自己讀小學嗰陣時咧，我就體驗到佢個改變。 嗯， 因為咧嗰陣時咧，原本嗰個小學咧就係一條長形。 嗯， 咁啊，我唔記得幾多層樓噶啦。 嗯， 咁啊，出面有一個大球場，大到飛起嘅。 嗯， 咁臨尾我諗我哋讀到三年班定四年班咧，佢就加建。 嗯， 加咗一個 wing 出咗嚟，咁啊多咗啲 library 啊，多咗成、嗯、and then 咧，將個球場梗係整細咗啦。跟住咧就多咗有泳池呢樣嘢喺度添，咁嗰個感覺咧就係、是、發覺越新越好嘅、那個感覺就是、哇多咗嘢喎，嗰、那個空間感又好咗喎，多咗地方去 mingle 喎，咁、 嗯、 但係近依我諗十零二十年前就發覺佢成嚿嘢都拆埋，重新起過曬，咁、那個感覺咧又我覺得有少少失落嘅其實。咁當我讀中學嗰陣時咧，其實又係遇到咁嘅情況。嗰陣時我哋中學咧係一個歷史建築嚟嘅，我想係歷史建築嚟嘅。咁嗰陣時咧，其實有好多空間，包括草即係山坡啊，係俾啲學生可以喺課餘啊或者 lunch time 嘅時間咧，坐喺嗰度草坯嘅山坡嗰度咧，喺度傾偈啊、睇書啊。但係突然之間發覺哦。佢要重建喎，咁咧就有好多新嘅設施出咗嚟啦，有啲但係舊嘅校舍就完全冇曬，個感覺亦都係有少少失落嘅。你問我咧，即係到就算到而家，我哋啲舊生即係咁多年，唱校歌，即係可能有啲 reunion 唱校歌咧，都係播翻舊校嗰啲片或者嗰啲相啊呢成。事實上，佢俾我哋嗰個感覺係好親切同埋。係好温暖，同埋嗰個係俾到我哋一個即係存在嘅一個自豪感喺嗰度嚟。咁、我唔係話新校唔好，新校係多咗好多唔同嘅設施俾到我哋嘅，俾到啲學生嘅，有佢嘅優勝嘅地方。咁但係喺嗰個改變裏面咧，我自己覺得就睇得到嗰個教育嗰個諗法咧、其實都跟住喺度變緊，即係由好基本一集課室。小學嗰陣時候一集課室，去到有泳池啊，有圖書館，去到中學嗰陣時候，哦，有一個即係歷史建築，有好多 open area 好多树，就变咗咧，哦，有个有冷气嘅图书馆啊，有个有冷气嘅indoor gym 啊，有个冷气嘅 school hall 啊，咁即系嗰阵时觉得哇正咁、啊，咁但系而家个睇法咧就觉得真系要做嗰阵时系咪冇其他方法咧？咁、我觉得好多时而家见好多学校嘅建筑咧，我自己最唔中意话见到嘅咧就系、是。八十年代到二千年嗰陣時咧，有啲 standard school， 哇！即係總之，哦，咩學校啊，就俾依嚿嘢你，你將佢油顏色啦，咁即係差唔多，即係一句咁嘅嘢。咁我覺得即係好似連嗰個教育本身嗰個靈活性同 creativity 咧，都去到一個極低嘅層面，即係唔好意思，我要咁講。但係好到好彩咧，依樣嘢都改變咗。而家其實新嘅政府學校啊，或者專業學校都用一個新嘅 standard 去做個設計。咁依樣嘢，我覺得係帶到一啲唔同嘅思維出嚟。咁我好希望其實睇到咧，就係如果佢可以變成一啲更加活嘅設計，即係等於某啲可能 international school 啊，或者某啲直資或者私校，佢哋做到嗰種嘅氛圍咧，我會覺得可能對香港嘅即係由個建築而培育到學生嘅教育個水平咯，我自己會有咁嘅睇法。 我聽完阿 Jeff 講，即係嗱，我自己都未讀過啦，嗰啲天台學校啊，或者舊式或者村校嗰啲，但係就因為有啲項目咧就係、是、做活化啲舊校嘅，咁所以活化過程裏面咧，即係就 have a glimpse 睇一睇，哦，原來以前係咁樣，咁的而且確好簡陋，但係啲人個感情又好嘅喎，即係可以好多用途，因為成個村大家都識嘅咁。咁近年我睇嗰個設施，譬如話，如果你話係一啲官校咁，佢可能係好標準化啦啲設施，咁但係因為近年又多咗唔同種類嘅學校。即係譬如有直資嘅，有私人嘅，有國際學校，咁佢哋裏面嘅配套又可以好唔同。 係啊， 咁啊 ，Manfred 同阿 Alan， 你哋有啲咩想分享下？ 我諗頭先你講到去建築點樣承載個記憶啊、文化價值啊、感情啊呢啲，我覺得係好重要。即係呢樣嘢，不管你係一個特別嘅設計又好，一個標準設計都好，你喺嗰度待咗七年六年，其實你係對嗰個空間有感覺，對於你同生活嗰批人，甚至乎你司長有個傳承嗰個感覺，呢、這個係你翻到去嗰個空間，你就會勾起翻你嗰時嗰種感情感覺啦。呢樣嘢其實我諗對於成個唔好話就係讀書，我諗係個社會成個延續咧係好重要嘅，即係香港係頭先講得。變化太快咧，有多嘢其實過咗十幾廿年，你再翻去已經係唔同咗。你會感覺好似有少少好似冇乜根嘅感覺。呢、這個我覺得係可能香港將來要活化、要去重建、要去再發展嘅時候，係咪有啲嘢唔一定要拆曬咧？再重建嘅時候有冇啲元素可以保留？呢啲我諗係可以再去深究一下學校呢方面點樣設計。咁跟住就係講到去唔同嘅空間、唔同學校有冇啲唔同資源嘅分配底下某啲可能分配資源好啲嘅會多啲好嘅設施咧，呢個應該一定嘅。咁但係過去我諗十松啲年前啦，曾經出現過學校村呢個咁樣嘅 idea 喺蒲崗村做過一個學校村啦。 好事嚟 嘅喎，呢個係好事嚟嘅，其實。因為佢哋好多例如學校未必有個好大嘅球場，一個400米跑道咁，但嗰度就可以做到呢樣嘢。咁呢樣我覺得其實個理念係非常之好啦。咁但係點解會依家好似唔係咁容易實行咧？係咪可能香港真係市區難揾呢啲咁樣嘅大片土地去做呢樣嘢咧？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解決嗰個問題方式，因為我諗香港實在就係頭先雖然講啲好處都好啦。面積我哋學校實在太細，咁好多嘢其實真係擺唔到咁多種功能喺裏面，就算佢有錢都好。 資源啊，要真係好似細個我哋即係去陸運會都唔可以喺自己學校㗎啦，即係去啲運動場做啦。咁Method 咧？ 喂，我首先做咗第一間香港我自己開公司就係一間叫方圓書室，就喺馬灣嘅咁一間三級古蹟，就好細，因為嗰陣時佢哋一班姓陳嘅漁民咧，就覺得喺20年代就要籌錢啊，咁就一齊去又起一間私塾，令到佢啲子弟可以出人頭地，咁呢個都好大決心啊，連即係飯都冇得食都要。捐呢間學校出嚟，咁嗰陣時好得意喎，佢話因為佢哋漁民啊嘛，佢哋冇物質太貴 所以佢即係攞墨魚墨魚嘅墨去寫字，咁就好鬼臭。 跟住我哋整意粉係嘛？ 你高雅啲啊嘛！我諗我哋誒淨係做魚蛋啫。咁佢話佢攞個即係船嘅個一塊 steel 就做嗰個 bell。 哦， 因為唔夠冇錢買，咁呢個係即係學校喺社會嘅一個功能，係一個上游力。一間學校唔好以為佢係一個一間學校個體，其實一個 brand 嚟嘅，係咪一個 brand 嚇？即係佢係有一種歸屬感，一種集體回憶嘅一個載體，其實佢就會變一個 brand。所以呢樣嘢我哋設計學校嘅時候就要留意嘅。即係我好有幸又喺中大教過書啦，即係咁啊中大嗰個校舍，即係個建築係好有型嘅，就鄭炳雄教授做嘅，即係佢有兩個 wing， 咁中間就有個大嘅 staircase， 佢就即係 encourage 先生同老學生就喺中間度 mingle， 咁又係。即是你 create 緊一個 creativity， 咁可能呢啲所有嘅例子都係講緊究竟建即係點解要點唔係話我哋做個載體係乜嘢，係點解要教育去 inspire， 係做第三個老師，而因為我哋 groom 到呢種氣質，所以我哋嗰班同學就有一種咁嘅名，有一種咁嘅品牌，因為你最初at the end of the day 都是班學生他的個言行舉止在個社會的影響力，他自會造就到一個品牌的嘛。 但我有一樣嘢，我覺得咧，好多時而家啲學校，我覺得就算是大學都是咧，有樣嘢喺設計，哇！我要依樣嘢，要冷氣，要有 AI， 要有 IT， 要有 WiFi。但反而咧，我自己覺得咧，又係個 wellness 嗰啲嘢咧，係可能係唔係擺到咁前啊？我唔知啊，嗱，你 landscape 有幾多少學校真係除咗有舊樹之外，會係刻意種幾棵樹喺度，等啲學生可以閒時可以遮陰嘅咧？我覺得係好少咯，即係可能，起好多建築剩低個位，抌啲草落去啦，或者係整幾棵竹啦喺度啦。咁嗱，有一個學校咧喺佐敦好出名，咁。佢即係有個好靚嘅校舍，佢亦都保育咗某啲嘅古樹喺度嚟，但係咧，佢其實成個校舍佢一個三角形嘅地盤，佢條後街嗰度咧係一個 blank wall，但係對住嗰啲咧就係、是、其實嗰條街好長，我諗有成100米，咁但係最近咧，我發覺佢有少少嘅改變，就係咧，佢嗰個欄杆佢係啲 grills 嚟嘅，佢喺後面種咗啲 lantern。咁嗰啲 lantern 咧就會喺嗰啲 grills 嗰度啲木嘅嗰啲山嗰度咧，就會慢慢生出嚟。咁我希望即係有一日佢真係即係發高長大嘅時間咧。嗰啲綠化可以滲埋出個街嗰度，其實呢樣嘢係 長春藤啦， 係可以係件好事嚟，因為你又即係綠化係 CSV 嚟嘅啫，簡單講，你綠化咗周邊嗰個街，咁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又可以將啲塵啊、將啲聲啊隔一隔，咁我希望可以第時個學校嘅設計度咧，係多少少呢啲 wellness 嘅 touch， 可能係好細，因為嗱。其实正如我哋閒談都讲过啦，学生其实好多时尤其是喺某一类型嘅学校度，个压力好大嘅。喂，入唔入到哈佛噶，入唔到 Hong Kong U 噶。咁如果真係喺离开课室一啲公共环境里面，俾佢哋有啲地方可以即係舒畅下，望到啲绿化，个人感觉係可以即係轻松啲嘅。是不是这个就应该是未来那个学校设计一个重要的元素呢？ 其实我看到这件事就近年即是教育团体又好State Office 又好或者教育本身教育的人都好都越来越重视的。咁我看到香港都越来越多好例子，我们可以下一节再回来再讲。好，欢迎大家回来学人沙龙，我们继续讨论这个学府无界。刚才 Manfred 提到两件事，我都很有趣的，就是一个你提到 Virginia 那间学校，令我想起就是说早前我们都有个讨论的，就是我们 在学术的时候就是起一个 campus， 究竟个学习的地方是在哪里，或者个 campus 的目的 是不是只是傳授知識呢，其實很多元。咁我覺得 Virginia 嗰個 case 好特別呢，就係佢將成個校園裏面嘅唔同嘅 landscape area 呢，佢係分咗類別。有啲可能係一啲比較原始啲嘅森林類，有啲可能係有一啲嘅古建築嘅一啲嘅元素。咁佢就話每一類嘅 landscape 呢就可以有唔同嘅功能。咁大家就要尊重嗰啲可能性。咁即係話佢個校園一路發展嘅時候呢，大家要睇返嗰本街拉㗎喎，即係唔係你決定點樣改 變。我原來做總統 喎、原來有啲係咁喎。咁所以我哋就係諗我自己諗起就係當時做教育，即係做發展嘅時候呢，即係新校舍發展呢，就啲人會問，尤其是啲教育界嘅人就會問當你嗰個課堂裏面有好多啲 field trip， 你知道我哋特別學呢啲就會好 field trip， 先你都問喂你學嘢唔係應該出去睇出面啲 landscape， 其實係嘅係我哋 field trip， 但就會有好多呢啲問題返嚟，學到啲咩㗎，喂大家行過公園就學到嘢，即係佢哋唔係好純嘅，始終嗰個根深蒂固覺得一定係喺課堂裏面我就信你學到啦，佢又唔問㗎啦，但你話我今日行濕地公園㗎，你肯定會學到嗰啲，咁但係其實往往嗰啲先係最重要。咁所以令我諗起就係其實校園發展喺個未來趨勢呢係應該有多元功能嘅、 我又唱下咪呀，因為呢即係其實有一間好大家好出名嘅就是 Salk Institute 啦、Louis Kahn 啊，咁就陣都可以講下佢，即係佢哋係發展科學㗎嘛，係咪先，嗰度係搞科研。咁你科研你冇可能唔冇一個實驗室㗎嘛，係咪，你一定要係一個室內嘅空間搞㗎嘛，係咪，咁變咗即係我大學其實比較即係進取，係一個進取嘅一個機構嚟，係應該做研究。咁所以變咗佢係以室內為主，好正常。我咁睇啦，佢變咗你反而教學係 almost 係 secondary 嘅個 objective， 差唔多講緊係我研究係最緊要嘅，係咪？咁呢個我覺得亦都係好多大學嘅一啲藍本啦。咁我哋頭先亦都喺咪行我哋有傾過，譬如話我哋講緊一間叫 LaSalle College of Art 啦，喺新加坡。咁Art School 啊，咁就唔同啲啦。咁但係佢又勁在佢就喺新加坡，但係佢係冇冷氣㗎啦，佢完全靠 natural ventilation。咁呢個係個 statement 嚟㗎嘛，係咪，佢呢個係一個宣言嚟㗎嘛，就我哋做 art 嘅要 green， 冷氣都唔俾你做。新加坡唔係話即係香港或者日本喎，係四季得30幾度喎，但係佢都可以 climatize 到佢大概都係徘徊26度之間，因為佢係有 performing arts 嘅，佢首層咧就係最涼嘅地方就俾 performing arts 嘅。即係佢有個 sub basement 就係俾啲人跳舞嘅，因為佢最熱啊嘛。你做 archie 咪上邊啲咁。咁因為嗰個 stack effect 即係嗰個對流好啲。咁所以我自己睇建築都係應該去為咗裏面嘅活動而去做服務嘅。即係呢個係好，我認為我哋走唔甩嘅。我哋好難成日邊做教育家。即係建築師好想變教育家，其實我哋唔係教育家嚟㗎嘛。我哋提供嘅係一個場所俾嗰啲實驗或者嗰啲人去跳舞，有一個舒適嘅地方，其實差唔多㗎啦。 你覺得 design school 係咪一定要破格，我一定要個樣係不規則㗎啦。非傳統嘅，即係好似 咁 係 poly U 咁樣，係咪？ 係啦，我哋譬如 poly U 咁個量，即係我覺得起碼嗱，咁你第一先，我都威啊嗰度係嘛？我呢度我啊咁呢個品牌，佢要樹立呢個品牌，佢要用呢樣嘢，咁即係呢個好正常。你話即係City U 係咪啊？即係個 art 個 design school 啦，佢其實佢名叫 design， 佢叫咩？ 多媒體 啊 ，perform 多係 Daniel Libeskind 做，又係奇形怪狀咁，好神。實用，但係我哋有時你都提到好，就是、你忽略咗嗰種圖騰性，即係事實上學校係有種圖騰噶嘛，即係你話我哋你調翻轉最極端嘅睇翻 Trinity， 即係喺 Cambridge， 即係佢就係噶啦嘛，你冇理由話你俾個拆咗佢變佢做新嘅建築唔可能噶嘛，佢係有個 legacy 喺度噶嘛， 即係某程度嗰個校園。 都是一個 statement， 即象徵了個教學理念或者教學 背景。即我自己覺得，首先功能行先啦。第二就是個教理念的一種的一種 embodiment 嚇，即佢哋我哋啊 Alan 都講下，即係東海嗰度咁樣。咁第三我哋先講緊係教嗰個方法。咁即係我覺得有次序嘅，呢、這個好我好個人嘅，有啲人可能調翻轉嘅，即係覺得個教育第一啊，研究最後都多。 我就覺得 個淘汰性最後嘅啫。 我哋建築師或者園景師，理論上你係攞住個 client brief 去到 develop。咁如果個 client brief 話、我哋係㗎啦，我哋係每一級六個班房，啲先生台係咁嘅。咁即係我哋好難話，喂唔係咧，係 啦 係 啦 係 啦， 係做即係活性教學，全部打散曬佢，未必真係得㗎呢樣嘢。我諗其實係雞同雞蛋咯，即係嗱，我哋可能有身為建築師有好多破格嘅嘢可能諗到出嚟，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呢類型破格嘅嘢係咪現今個社會或者嗰個制度可以容納到嘅咧？咁、其實好多建築師係屈屈不歡喎，唔奇喎，真係，即係 propose 咗好多好突破性、好靚嘅嘢，臨尾打咩咗都係跟翻傳統啦，你都有 都好多掣肘。 係啊，所以我覺得倒翻轉頭係要社會係一齊去考慮同埋去，我用進步先啊！我唔係話而家冇進步，而係大家一齊要嗰個理念要一致，先至可以身為建築師可以俾到一啲即係突破性嘅嘢出嚟咯。 冇錯， 係啦。即係你話如果唔係 Poly 佢有個咁嘅西，俾耍下啲佢咁樣發揮嘅話，其實唔會嘅，即係你唔會發生嘅，因為你俾翻棟都係紅磚嘅，然之後打橫嘅嘢俾我算啦咁。係可以一句咁都得嘅喎，其實。 反而我做園景啦，咁又參與過幾個呢啲咁嘅大學發展咧，咁啊園景又冇咁多 restriction， 好多時佢就話咁你哋。 其實你話冇，其實我都係有，因為園景好多時咧係擺咗去次要嘅。擺咗次 咁，但係佢外邊咧就即係冇一個叫做好 set 咗嘅 program， 你要幾多嚇？但班房咧就係要幾大，有啲咩設施？咁所以好多時候有啲近年我覺得佢哋都越嚟越多即係教學團體啦，佢哋都會聽啊，原來戶外空間有好多唔同嘅功能，原來啲人可以喺嗰度 mingle 喺學課同課堂之間。佢有冇活動啊？咁甚至乎即係如果有校舍又有呢個住，即係有啲住宿設施嘅，咁嗰就佢哋生活空間嚟嘅咯。其實佢哋喺嗰度生活嘅喎。咁所以呢啲其實喺嗰個校園設計裏面咧，就越嚟越多係嗰個融合嗰種諗法啊。 咁你會唔會 design 校園嘅 landscape 比較同可能住屋或者係遊樂場點樣去 encourage 一個教育嗰種感覺理念咧？ 因為第一就是通常在校園，特別是大學個空間是相對闊的，因為如果你說中學、小學、香港，尤其是如果官校，基本上戶外空間就是球場，球場可能佔了八成的戶外空間，但是大學呢，其實它很多位置 它不是需要用曬來起樓，所以它就即 landscape 它比較多地方，你可以真的做一些，譬如說有些地方是要大家可以坐得埋一起比較有些 privacy 的，有些地方我 open air 可以搞大活動，因為學校又是一個團體，即是很多團體的地方嚟噶嘛，即係好多啲 club 啊嗰啲，咁就要喺嗰度活動，你要好多功能性嘅。咁我反而就睇到而家近年咧，就算室內空間都係，就係鼓勵要多功能，即係話我除咗 preset 係要班房之外咧，多啲大家可以唔同做嘢 workshop 啊 lab 嗰啲冇辦法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咁但係多咗好多一啲唔係咁 destiny。一件事的空間，咁而呢樣嘢，我估就係因為嗰個教育本身都變化咗，因為今時今日，其實知識係乜嘢呢？其實你所有嘢都可以揾得到嘅喎，你電話已經睇到曬，根本唔需要有個老師話俾你知呢件事係點樣發生，其實你睇到曬，所以反而係嗰個啟發性或者個創意可能係重要過嗰個知識傳授咯。 係啊，呢一點我就帶翻頭先阿 Manfred 講Virginia 嗰個。校園嗰種規劃，咁佢帶到去例如東海大學，咁佢都係一個所謂個摩一條大道，最尾有個圖書館就唔係個 rotunda 啦，就係一個圖書館。兩邊咧其實佢就唔係好似修道院嘅模式，咁但係睇翻住佢用一個 中國應該怎樣演繹呢，他就用了四合院的概念來去做個設計，而裏面的班房就好像大家就圍著一個中間一個草地，咁就係上堂之後呢就大家在個中間草地呢可能有啲交流 mingle，師生之間可以有傾偈嘅機會，咁呢樣嘢其實我就覺得係空間大家可能都差唔多啦，但係點樣令到嗰個當地嗰種文化喺學校嗰個佢自己嗰種傳統可以帶到出嚟呢，我呢樣嘢其實喺學校呢一個建築上面嚟講呢，呢一個元素係最重要嘅。 即係你講緊俾佢哋去 mingle， 有啲 communal 嘅位 係啦，同埋呢個 communal， 跟住就係佢點樣 embody 頭先講嗰個本身佢嘅傳統，佢學校嗰個價值，佢唔係普通一間學校，唔好似工廠咁就唔係嘅。佢講學校係嗰個辦學嘅理念係點？最初嗰個人去想呢間學校帶出嚟師生係出嚟嘅喺邊種嘅人？點樣服務社會？嗰個空間點樣去創造出嚟咧？呢樣嘢其實我覺得係好考設計師、建築師點樣去做呢樣嘢。 咁原來我就覺得咧，嗱，你提到一點啦，就係師生有個地方俾佢 mingle， 但係呢樣嘢其實都要作為老師嗰個人物咧。佢個心態要有個即係調整啦，我覺得，因為好多時先生係 高噶嘛， 咁嘅，學生學嘢嘅，咁但係倒翻轉頭，如果我哋褪後少少去睇，個先生其實係一個 inspiring 嘅人，佢唔係一定要教嘢，而去 inspire 嗰個學生，咁嗰個 communal area for 佢哋傾偈咧，就更加有意義咯。 呢個大出 嚟啦， 呢個就係啦， 大師啦， 就係一棵樹，大家喺樹下面去，大家去傾偈，佢就話學生忘記咗自己係學生，老師忘記自己係老師。嗰、那個地方就係大家兩個去交流去傾偈嘅機會。所以我諗學校最理想嘅環境其實就係呢樣嘢。 不過我唔係好同意呢一點。我覺得學生就應該是學生，老師應該是老師，即係我哋係應該有個高同低。咁當然即係我可以大家討論一下呢樣嘢。我冇唔係即係如果唔係點解有沙龍啫？係咪 啊？係咪正正就係目的啊！我哋多元啲去討論啊。其實社會要多元，教育要多元。教育的载体都要多元，所以今天真的学了很多东西。 我们以后未尽可以再 call 一集，我觉得。 好，多谢大家收看学人沙龙。Thank you.